第65集。成人用品店并不是白思君胡诌的假话。 A 社楼下的员工停车位早已被其他同事占满，再说即使还有空位，白思君也不好明晃晃地开着一辆宝马车来上班，所以他在附近的街道找了一个对外开放的停车场。从停车场来到 A 社写字楼需要经过一个小巷，而这条小巷子里就有一家成人用品店。下班之后，白思君来到这家店购买了一些情趣用品，接着不紧不慢地开车回家。在他还未到家之前，梅大猫打了两个电话来催促他，表面上怪路上太堵，实际上则是悠哉悠哉地踩着油门，一直把时速控制在50以下。到家时已经接近7点，白思君刚一进门就见梅雨琛穿着一身真丝睡袍，腰带也不好好系上，露出胸口的大片肌肤。他咽了一下口水，心想无论如何今晚一定要忍住，不然这只大猫永远都学不乖。 先吃饭当然是先运动啊。 白思君拎上买来的装备。 那行，那我先去洗澡，你在客厅啊，不在餐厅那边等着我吧。 白思君不排斥梅雨琛帮他进入出版社工作，毕竟这也是他曾经的目标，但他不喜欢梅雨琛招呼都不和他打一声，就这样在背后替他做了决定。恋爱关系使两人成为了一个个体，但同时也应该有遵守的界限。白思君还算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，他几乎可以预见他和梅雨琛讲道理，而梅雨琛多半会不高兴，最后又是他做出妥协。既然结果已经可以预见，那不妨换个方式让梅雨琛知道他的不满。从餐厅到客厅，从客厅到卧室，白思君一脸生无可恋地瘫在床上。在梅雨琛起身的那一刻，白思君的脑子甚至都还没有跟上节奏，他隐隐感到了不妙。结果还未等他反应过来，那只老老实实坐在椅子上的小猫咪顷刻间就化成了一头凶猛的猎豹。梅雨琛探了半个身子进卧室。 老婆，外卖到了，起来吃饭。 白思君颤抖着抬起一条胳膊。 扶我起来。不是要收拾我吗？体力这么差怎么行啊？ 白思君暗自咬牙。 我下次一定要找回来。 两人来到客厅，围着茶几吃外卖。白思君回想到该说的事情还没有说清。 梅，下次真的不要再这样了，有什么事儿就和我商量一下。 和你商量你又不会答应，给你生活费你也不要，你要是知道我给你找工作你还会答应吗？ 白思君一时语塞，他想了想。 我不是白住在这儿吗？还在用你的车，生活费那些应该由我来出。 这话一说出口，梅雨琛的脸色立马就沉了下来。白思君暗想，至少这一点很好，他永远可以清楚地知道梅大爷又不高兴了。 所以你是觉得住在我这应该交房租啊？你就和我算这么清楚吗？ 白思君有些心虚。 我这不是怕你吃亏吗？ 毕竟他那点身家跟梅雨琛的身家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，要是不算清楚的话肯定是他占梅雨琛的便宜。梅雨琛抿着嘴不说话了，白思君自知理亏便放软语气。 对不起啊梅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 梅雨琛还是不吭声，白思君知道还没哄到位。 是我不好，以后不跟你这么客气了。 梅雨琛轻哼了一声，这才重新开始动换。 不过今天总编告诉我出版圈子里都知道我们的事儿了。 你害怕了吗？ 没有，只要不影响你我都没关系。 梅雨琛放下筷子，轻轻呼了口气。 哎，这没什么好担心的。 对， 真的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不受人待见。 啊， 就目前来看，他们确实没有遭到什么恶意。 我之前见有人分析，说很多优秀的人都是 gay， 实际上，这搞反了逻辑。是优秀的 gay， 才敢站在人前，面对众人的目光。我知道我优秀，你也一样优秀。我是你的作家，你是我的编辑，我们本来就是一体。 说到这儿，梅雨琛顿了顿，又微眯起双眼补充， 你要是再敢和我算这么清楚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 很好，这梅大猫这么快就学会学以致用了。刚才他把梅雨琛铐起来时，就说了一模一样的台词。 S 君笑了笑，也学着梅雨琛的口头禅， 知道了。 是啊，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他有心爱的恋人和心仪的工作，还有什么生活比这更好呢？两个月后的某一天，气候已经逐渐凉了下来。星木奖评审委员会公布了星木奖的提名短名单，在这份入围名单上，悬疑部门的五人中赫然出现了梅雨琛的名字。除了梅雨琛以外，获得提名的另外四人分别是曾在推理部门获得过星木奖的前辈作家，连续两次陪跑的人气作家，出道不久的黑马网络作家，以及被看好的得奖热门齐云。这份名单一公布，网上立即掀起了热烈讨论，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梅雨琛会参加今年的星木奖角逐，并且不少人认为得奖热门应该从齐云改为梅雨琛。这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，齐云点赞了一个不看好梅雨琛得奖的微博，尽管立马取消，但还是被万能的网友截图。不久之后，一个微博小号发出了一篇博文，题为齐姓作家退出网站短篇小说大赛的真实原因，曝光了齐云创作的短篇小说其实灵感来源于梅雨琛未发表的书。作家圈子里立马掀起了轩然大波，尽管齐云立马站出来澄清，并作势要追究博主的法律责任，但帖子内容条理清晰，此时舆论的风向已经完全不站在他那边了。国庆假日的午后，白思君和梅雨琛懒洋洋地窝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正看到精彩的地方，白思君的手机又响了起来。他瞅了眼来电显示，毫不犹豫地挂断电话。白思君把手机调成静音，靠回梅雨琛的肩上。 啊，这人好烦啊，老给我打电话。 傻子都知道这是你干的，他不找你找谁啊？哎，你到底买了多少水军？ 前后买了三次，他那边也在洗白。反正你有钱，不花白不花。 梅雨琛轻声笑了笑，用手圈住白思君的肩膀。 干得好。哎，对了，星木奖的颁奖晚宴要穿正装出席，你还有西装可以穿吗？ 你还好意思问啊。 本来有一套拿得出手的西装，但早已被梅雨琛折腾得穿不出门了。 那我赶紧找人定制两套，做成情侣装。 你确定不是做成后面可以直接开动那种？ 你这想法不错啊，我看看有哪家店可以接这种单子。嗯， 白思君只当梅雨琛也在开玩笑，没有在意。于是大半个月后，白思君看着装了隐藏拉链的西裤，简直肠子都悔青了。他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，作家这种生物好像脑回路跟正常人就是不太一样啊。装潢奢华了酒店卫生间内，白思君仔细周到地洗干净手，整理好歪掉的领结，又确保脸上不自然的潮红彻底褪去之后，这才走出了卫生间。卫生间外是一个长长的走廊，通往金碧辉煌的宴会大厅。白思君看了看时间，离星木奖颁奖活动开始只剩十分钟不到，他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，然而这时却迎面碰上了正要前往卫生间的梁如。